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71集，何修义甚至都没有仔细想，便一口答应了。 可以。不问问工作室？ 不用了，工作室我说了算。 那好那好。 初到眼角笑出细纹，秃秃的脑袋显得更亮了。 剧组将会调整剧本、分镜、制作版、拍摄计划表等等，到时候叫你入组。等下呢，咱们先来签个合同。哦对，薪酬自然是会涨的。 行。何修义也没有问具体会涨多少。至此，风波过去，解决的办法是何修义一人分饰两角，剧组演员双方迅速达成一致，面谈结束之后直接签了合同。柳阳亭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表示，前辈接手的话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柳阳亭的经纪公司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称，柳阳亭近两年一直不停拍戏，因此最近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拍完电视剧《一个好汉三个帮》，几乎没有休息就加盟了齐鹿，身心极其疲惫。此前他向制作公司说明情况，表达了退出剧组的意向，制作公司十分理解，接受了柳阳亭要求。据说何修义将分饰两角，一人担纲两位男主，齐鹿一剧未炒先热。许多人都好奇，因为突发状况临时多接一个角色的何修义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呢？接着何修义便重新进组，他先用了一段时间补拍弟弟此前戏份，又在接下来的全部场景当中一会儿演哥哥一会儿演弟弟，出道十分仔细，不让同一时间哥哥弟弟走位重叠。何修义演得很过瘾，他面对自己又表达自己，一会儿倾泻出阴郁消沉的一面，一会儿倾泻出活泼外向的一面。何修义总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两面，哥哥弟弟两种性格互为表里，同时在他自己内心深处盘踞。他演戏时好像站在镜子两边，凝望镜子另一边的自己，思考不同境遇对个体的影响。何修义感觉到左然正使自己向积极的方向改变，倘若没有左然存在，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对于何修义的表现，楚导本人非常满意。为了便于区别，哥哥与弟弟的发型、妆容、服装全部相距甚远，编剧甚至在台词中添加了许多用于表示身份的内容。然而楚导发现多此一举，何修义只用动作、表情、讲话音色、音调等等，便能使人一眼看出他此刻在扮演的人究竟是谁，根本不会弄混。长相身材分明一模一样，看上去却判若两人。正常来讲，演员的表演中一定会带有自己的痕迹，这使得演员在一人分饰两角时也会使两个角色具有很多一致的特性。可何修义已将痕迹降到最低，出道还没见过能做这种程度的。何修义也才30岁，却似乎很明白在逆境绝望中该是什么心情，以及在顺境希望中又该是什么心情。经历过不幸与幸，失去过重要的人，也得到过重要的人，对于所谓命运自有一番解读。楚导原本以为由何修义一人分饰两角，拍摄将会变慢，毕竟两个人一起演比一个人演两遍更节约时间，不对吗？可事实是修义几乎不吃 NG， 表演一气呵成，泼墨一般一挥而就。齐鹿拍摄进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半月便全剧杀青了。 很快它便会在一个省级卫视以及一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出。何修义本人从未料到，齐鹿刚播完第一集，他就红了。第一集的内容就是那场听天由命的抓阄，家中贫困，父母残疾，兄弟两人学习成绩不相上下，可是注定只有一人能去上学，另外一个则是照料家人土地，默默地等待兄弟毕业反攻自己。初导采用连续密集的正反打，交叉拍摄哥哥弟弟，不放过二人一丝一毫情绪上的变化。赌局之后，兄弟二人一人走向光明，一人走向黑暗，一人直上天堂，一人直下地狱，从此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而何修义则将二人对比演得淋漓尽致，坐在电视电脑前的观众无一不感苍天不仁，命运弄人。播出当晚，几条视频忽然间在微博上热转起来，他们最早并非是由营销大号发布，而是由三四个只有几千几万粉的账号发布的，被自来水疯转之后，又被几个娱乐大号转发或者偷走当原创发，几个小时之内便轮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首页，视频内容就是兄弟二人抓阄，标题则是新剧齐鹿一人分饰两角，演技炸裂，呆了。安利齐鹿，何修义演活了双胞胎两兄弟。何修义的齐鹿，教科书式演技，每个细节都是巅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值得小鲜肉们一针一针的学。为何修义打 call， 一人分饰两角，气质南辕北辙。一人分饰两角，颜值高，演技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种给你讲讲什么叫做演技的视频和截图特别吸引广大网友，几乎人人都会点开看看，感受演技。何修义觉得挺羞耻的，除了几条视频还有一些动图，基本都是面部或者眼部截图，一个眼神就演活了双胞胎间细微又明显的差异。何修义倒是觉得光看眼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可网友们似乎很懂，微博几个小时就有几十万转。何修义的眼睛恰好是他最漂亮的部位，一双桃花眼水汪汪，默默含情，毫无瑕疵，也为数据推波助澜。针对视频动图，网友纷纷留评，哇，何修义分饰两个角色演技太赞了，兄弟两个性格不同，气质不同，动作不同，表情不同，连眼神和讲话阴阳顿挫都不同。这明明是一个人，却能轻易分辨到底谁是哥哥还是弟弟啊。这第一集就开始飙戏啊，何修义是要上天吗？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呦，太震撼了。这剧选角这是一个惊喜，不愧是主演过家族的好演员啊，与某些当红小鲜肉还真是不一样呢啊！我想刷爆这部剧啊，让那些个傻逼剧组明白明白，请演员要走心啊，不要随便找个有名气的就行。后面是一排的加一，而被赞到前几位的大多是搞笑风格的留言，比如 何修义片酬过亿了吧，演得这么卖力，楠楠七八千万片酬，连表情都懒得做呢。 后面一连串的加一加10086， 哎，齐鹿是个大烂片啊，我平时追电视剧效率老高了，一心多用，又打游戏又吃零食又写作业的又聊 QQ， 这他妈的净看你了，耽误正事。 后面跟着一堆，我上来就一个么么哒，你说这话我第一个服气的评论。大多网友都没有看过家族，虽然知道何修义电影情诗了，但是也没有在网络上特意寻找。而在家族之后，何修义便只有几个男二男三角色上过荧幕，话题度不太高，与左然担纲的万里龙沙虽然备受关注，却要等到年末才能与人见面。因此齐鹿中的一人分饰两角是何修义演技首次得到观众大规模的关注。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